抢购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很多朋友对于夏季吃海参的想法还是很支持的。手机尾号0326的朋友就说，天热出汗大消耗多，这凉拌点海参给全家吃特别爽口，十几块钱一根，一周吃两次，比吃五花肉还便宜呢。0531的朋友就说了，上次做了你们家的海参给老公公吃，他满口的夸赞，说这才是正宗的野生海参呢。 Q 弹有劲，肉质厚实，价格还实惠，才十几块钱一根，全家一起吃都不心疼。 是的啊，十几块钱就能吃到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这要是在饭店里至少得是百来块钱的海参小米粥。但今天啊，想购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，就是要用实惠价格让大家吃到正宗野生海参，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原价1999元一盒，现在起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除了能够享受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之外，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，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。活动马上就要结束，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。 算算看，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，现在才花到2097块钱，划算到这每盒海参才524元，比之前的单盒裸价还要便宜。划算下来，这每根海参才13块钱。但因为这夏季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，是需要储存能量和生长的。很多国外的沿海城市是禁止捕捞的，所以货源紧张，活动呢也很快就要结束了。热线是40071061108。40071061108。 家住东城区的吴先生打进40071061108，说现在能保证是野生的商家真不多，之前送给客户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说好，现在啊搞活动订购三盒就能多送一盒，那就订两套自己留着吃。家住东城区的李女士说，家里老人年纪大，牙口不好，海参没有骨头，好嚼易烂又营养，给他们吃再合适不过了。大兴区的刘女士说，我爱人平时应酬特别多，一喝酒就是到凌晨才回家，我是看着心疼又没办法，这不现在啊早上我都给他做海参小米粥，爱人说了这海参不错，够鲜够劲道，一吃就是野生的，没想到购物平台也能买到真正野生海参，以后我要坚持给爱人做海参吃。 现在起拨打40071061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，也不需要您去商场磨破嘴皮子争取折扣价格，699元的折扣价格，订购三盒就多送您一盒，而且还有一床2米乘以2米3规格的夏凉被免费送您。夏天当空调被，冬天当床单用，亲肤柔软又暖和。之前的会员价是298元，今天打进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。热线是40071061108。40071061108。 其实了解鲜与鲜海参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的海参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的深海海域里，海底的浮游生物和海藻都是它的美食。虽然生活无拘无束，但也并不是无忧无虑的，因为海参在海底属于低能生物，没有攻击性，遇到海底的天敌后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全自己，比如吐出内脏，或者是身体的一部分被咬食残缺了。但是别担心，很快海参又能长出新的身体和内脏来，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。 那今天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海参食补周期啊，您只要能打进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海盐量低、泡发率高的鲜一鲜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，也不需要花到单盒裸价699元，订购三盒多送一盒，划算到每盒只要524元，每根海参只要13块钱。想想看，13块钱就可以补充到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还有16种的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，这么多的营养价值，您才花到13块钱，到哪去补呢？赶紧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 没错，13块钱吃野生海参，还能白得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，活动马上结束。加油拨打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

关云长身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纸花端着酒杯呀、眼前发黑，腿一软，扑通，他也栽那儿了。就这么眨眼之间，六个人全都让人家给撂倒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么这两位山大王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们跟沈仲元是什么关系？沈仲元又是怎么到的大人呢？您看，咱们得慢慢的说。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沈仲元就是跟着邓车一块上那个上院衙呀，到那块行刺大人去。沈仲元呢，恼恨邓车，他想弃暗投明，一再的帮助韩章、徐庆捉拿了邓车。像韩章、徐庆两个人就应该过来呢，向人家道谢，问明白喽。人家要想弃暗投明的话，两个人应当把人家领进上院衙，禀明大人。这俩人糊里糊涂，就知道抓刺客了，根本就没搭理人家沈仲元这茬儿。沈仲元能不生气吗？你们这个悬空岛的武义士就是这样的人呐！哎，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沈仲元呐，对这件事情始终是耿耿于怀。他从这儿走了以后奔哪儿呢？就奔了信阳州，到信阳州去找他的把兄弟蒙兄，此人叫做刘志奇。他是干什么的呢？是信阳州衙门里边啊这么一个衙司先生。这个沈仲元找他干什么呢？沈仲元找他呀，要这个迷魂药饼，说这个衙司先生手里边怎么会有这迷魂药饼呢？就因为啊，他们抓住过这么一个拍花子的这么一个老婆子，从他的身上搜出来这么七个迷魂药饼，只要往脑袋上那么一摁，人呢立刻就失去知觉。这位牙司先生啊，偷了仨，做了三个假的，跟那四个真的一块儿给入了库了。所以沈仲元知道他手里边有这个迷魂药饼，来到信阳中找到他这个盟兄刘世奇以后，把这事啪啪啪这么一说，跟他借这个迷魂药饼，说好了，用完了我还是原物奉还。刘世奇就把这个迷魂药饼借给他了。沈仲元又急急忙忙的奔往了娃娃谷，他姑妈那儿找到了干妈妈。干妈妈这么一看，好些日子没来了，今天你冒冒失失的来到我这儿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沈仲元又跟他的姑妈一五一十一说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实在是忍不了这口气。没别的，姑妈，您把家里边存的那个熏香盒子您让我试试得了。干妈妈开始还真不愿意给他，他一再的磨呀，没办法，一再告诉他可不能够做恶事，您放心吧。啊，我就是出出我这口气就完了，我还是想着要弃暗投明。就这么着把这熏香盒子也借给他了。沈仲元就带着个迷魂药饼还有熏香盒子先来到了襄阳上院衙，也就是展昭、蒋平、柳青他们三个人到彭起那一天。那不是蒋平让展昭先回到上院衙，吩咐一声准备好车辆，到出彭起来装在车上边好运往陈其湾，就是那天晚上。所以展昭回到上院衙以后吩咐完了，猛然间就发现有这么一条黑影，他可没追着那个人呢，那就是沈仲元。沈仲元在上院衙绑着下边的一个差人，这么一问，大人在什么地方呢？差人告诉他了，大人已经去了武昌了。沈仲元 这才从襄阳这儿又奔往了武昌。来到武昌公馆这儿，他两次想下去都没敢从墙上下来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看见韩章这个人呐，太忠于职守了。就在大人李家屋门口这儿搬把椅子，就这么整宿整宿瞪眼看着，这怎么下手啊？好容易第三次来，这么一瞧，呀呵，换了人了。嘿嘿，不到五更天的时候，一看坐着的是两位先生，一位公孙策，一位魏昌，他可就得了手喽。他也没用这个信箱盒子，悄悄的进到里间屋，一看两位先生全都睡着了，他呢就用这个迷魂药饼往这个大人脑袋上这么一摁，随着背着大人就出了公馆，奔往了娃娃谷。到了娃娃谷了，他姑妈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你这是，嗨，这可是钦差大人呢，你犯了这样的大罪，将来这可是寡罪呀。姑妈您放心，事情我是已经做了，我看您在娃娃谷这个地方您也待不了了，不如您跟着我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干妈妈一想，可不是吗，这娃娃谷这地方不能待了，于是就带着女儿蓝娘儿就跟着这位沈仲元，用了一个车辆装上了大人，他们就从娃娃谷这儿又走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每天呢还得按时给这位大人呢灌点米汤什么的，度过了三关，知道没事了。他们呢就来到爆花岭下边一个客店，沈仲元心想啊，能不能够把大人还有他的姑妈暂时的放在这爆花岭。到山上边见着这两位了，这两位一看沈仲元突然到此，一定是有事啊，这么一问，沈仲元就把这来龙去脉跟他们这么一讲，这二位啊当时就点头了，这还有什么说的吗？这么着，你啊就把大人还有你的姑妈啊，还有你的表妹都送到山上来吧。沈仲元急急忙忙回到客店，跟他姑妈这么一讲，姑妈呀连连的摇头，孩子啊，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跟着你上山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，你这个表妹已经许配人家了，一个女孩家，如果说我们往山上这么一去，嘿嘿，将来人家要是退亲不要你这个表妹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们至死也不能上这个爆花岭。得，沈仲元的计策又不行了，到山上边又跟这俩人这么一说，说你上哪儿啊，我们准备到长沙朱家庄那儿去啊，有什么消息赶快给我们通个消息。就是这样的事情，今天这两位山寨王，一个开山豹，一个花面狼，这么一看来的不是别人啊，正是寻找大人的，一个卢放，一个徐庆，还有个智化，另外还有这么三条大汉，嘿嘿，恰巧落在了我们的手中。所以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，公安下马，跪在地下，又是磕头又是说好话。上山以后说他们俩也喝酒也吃菜了，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没事呢？您别看这两个人呐，外表看着挺粗犷的，其实这两个人呐是内秀，吩咐喽了兵了，开始上的这个酒上的这个菜千万千万的别隔蒙汗腰，所以他们俩呢又先喝又先吃，就把这些人全都给蒙了，认为这个酒都没事呢。喝着喝着俩人这么一装醉，上的第二波酒里边，嘿嘿，这里边可就有了蒙汗药了。智化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呢，结果怎么样啊，照样上当了。这就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是必有一得。现在一看这六人都用这个蒙汗药给蒙倒了，两个山寨王是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。早闻人言黑妖狐智化足智多谋，也就不过如此啊。哎，兄弟大哥，你说咱们两个人是把他们六个给宰了啊，还是 告诉那沈仲元一声，让他自己到这儿报当日之仇呢？侯尊杰这么一听，哎呦，大哥，我看呢，咱们别杀这六个人。为什么呀？咱们要把这六个人给杀了以后，嘿嘿，跟沈仲元以后见面这么一说，这小子他说咱没看见，来个不认账，嘿，咱们不是连个人情都没有吗？哦，那么以你之间呢，您看他走的也不远，就是到了长沙了，那也不算远，咱们不如啊把这几个人都给捆绑起来放在一个地方，赶快派人给那沈仲元送个消息去，让沈仲元自己回来，他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让他自己出这口气，您看如何呢？ 嘿，兄弟，你说这主意太好了，来人呐，把这几个都捆起来。 喽啰兵拿着绳子立刻上前，把这六位一拢肩膀全都捆起来了。这侯俊杰看了看，哎，这可不行，大哥，要光捆他们手，一会儿咱们这个药啊没那么大劲头，醒了以后他们互相拿牙这么一咬，只要咬开一个，哎，这六个就算全松了网了，到那个时候祸事不小。兄弟，那么以你之见呢，来吧，咱哥俩亲自动手，给他们六人来个四马倒团蹄，含腰覆水，使劲的捆捆。两个大王爷过来，把喽啰兵往旁边这么一推，他们亲自啊把这六人又捆了捆，绑了绑，全都捆结实了。你们把他们全都抬到后院那个西厢房里边去啊，放在那儿就行了，能搭理他们了。这喽啰兵赶快把这六个人抬起来，就奔后院，这有西厢房三间呢，就往这房子里边这么一放。两个山大王立刻吩咐，给我们重新的摆下酒菜，今天我们哥俩得好好的畅饮一回。俩人啊别提多高兴了，正喝着酒呢，进来这么一个喽啰兵的头目，哎呦，二位寨主，您看小的我呢想多说两句啊，有什么话说啊，没别的，您看您绑的那六位都是什么人呢？光用绳子捆着那可不行啊，咱们药劲儿一过去，您捆得再结实架不住，人家要是把这绳子万一要是一弄开，哎呦，咱们可就得遭殃啊啊！那么以你之见呢，可不管怎么说吧，也得派人看着点啊。 哎，对，小子，你提醒的好，这么着你就去看着他们去吧，另外叫上一个人跟着你一块儿啊，找一伙计看着他去吧。 是，谢谢寨主爷。这俩人啊在这儿又喝上了，那么那六位呢在这个西厢房里边让人家捆着，风这么一吹，蒙汗药劲过去了，睁开眼睛互相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怎么让人家把他们给绑在这个地方了。哎呀，猛然间呢就听见旁边有人轻声呼唤，大老爷三老爷，有小的我在这儿呢，你们就不必担心了。卢峰徐庆两个人睁开眼睛这么一看，眼前呢是跪着一个人。 你是什么人呢？ 哎呦，大老爷三老爷，您怎么连小的我都给忘了，我原来就是卢家庄里边的仆人，我名字叫做胡烈 啊。 卢峰徐庆两个人是恍然大悟啊，可不是吗，他就是当初的仆人胡烈。怎么回事呢？就因为这个胡烈呀，当初在外边胡作非为，其实他是好心想给这个白玉堂呢抢来这么一个妻子，他强抢民女，让白玉堂发现了，白玉堂把他暴打了一顿，然后把他轰出了卢家庄，离开了悬空岛。您想想啊，他投奔哪儿去啊？悬空岛不能去了，无处投奔，这才投奔到爆花岭，在这儿还当了这么一个小头目。今天呢，自打这六人这么一上山，胡烈就看明白了，哎呦，这不是我家的大老爷，我家的三老爷吗？再一瞅，这喽啰兵在后边的酒里边已经下了蒙汗药了。胡烈心里边明白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得搭救我家大老爷三老爷的性命，所以 当这个山大王呢吩咐喽啰兵把他们抬到西厢房去以后，眼瞅着两个山大王在这儿喝上酒了，狐狸这才上前出谋献计，说得派人看着。寨主不知道其中有诈呀，就让他找一伙计你们一块看着去吧。他倒是找了一伙计，刚到这后院，冷不防的用这钢刀一下把这伙计就给杀了，随着呢把这个尸体往旮旯犄角这么一拉，这么一放，拿草这么一盖，他呀悄悄的又回到大厅，这么一瞅，两位寨主啊喝得烂醉呀，而且一看是自己人进来了，两位寨主呢也没有留神，就这么样，狐狸悄悄的把六人的兵器也都给拿出来了，送到了后院西厢房。他呀就把这些事情跟这个卢芳徐庆这么一讲，卢芳当时还很不高兴，认为你既然是我的家人，就是轰出来了，你也不应该跟着山贼在这儿做贼做寇。这话在旁边劝了劝，卢大哥，如果要没有这个狐狸在这个山上边，你我弟兄的性命难保啊，既然狐狸都说了实话了，您呐就重新收留他吧。狐狸赶快磕头过来，给卢芳、智化、徐庆他们这几个人把这绑绳全都给松开了。哎，我们的兵器呢都在这儿呢，您看看一样都不少。智化告诉几个人，别着急啊，咱们先在屋子里边活动活动胳膊腿儿，哎，然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怎么捉拿这两个山贼。他是这么想的。您想想啊，就这位徐庆徐三爷他那脾气，自己挨了蒙了，让人家用蒙汗药给蒙倒了，到这个时节他能够耐着性子吗？过来一伸手把自己的钢刀就给抄起来，噔噔噔就往外闯。哎呦，他呀先窜出去了，一直来到人家大厅的外边，就高声喝喊，呆，胆大的山贼还不赶快出来受死。开山豹、花面狼两个人喝酒喝的呀，猛然间怎么一听什么外边有人喊叫，哎呦，就知道不好啊，两个人站起身来刚要抄这个家伙，好吗，徐庆噌一个箭步窜进来了，开山豹这么一抬脚，烫就把这桌子给踢翻了啊，上边这个酒啊这个菜油着八花的溅了徐庆这么一身。徐庆抡刀就剁，噗，这一下剁在哪儿了，整剁在这个桌子上边了，也搭上他使的劲头也太猛了点吧，这桌子啊把他刀给夹住了，嘿，一时还真拔不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徐庆也真急了，一只手攥着刀啊，那台只脚一抬起来冲着桌子啪那么一踹。就在这功夫，眼瞅着那花面狼侯俊杰从旁边拿起刀来，冲着徐庆是抡刀就砍。徐庆这刀也拔出来了，抬头也看见人家举刀了，这刀可已经快到了脑袋这儿了。就在这功夫，猛然间嗖，什么东西啊，外边有这么一个飞弹打进来了。飞弹呢就跟飞镖差不多，就是那位飞弹大将军也是飞锤将姚猛赶过来了，就在这关键时刻从皮囊的里边掏出一支铁剑，啪往外这么一打。当时这侯俊杰把脑袋这么一偏一闪身，脑袋倒是躲过去了，扑哧这一下整打在他的肩膀头上，哗啦的血就下了，把他给疼的呀，他掉头就跑。您再看那位开山豹冯天象也把刀抄起来了，可是有一样啊，就这两个人呐，您别看是山大王，要是在马上用他们的橡皮刀用他们的三股拖叉还能够应付一阵儿，在部下呀，嘿嘿，什么蹿高啊，高来高去的功夫是一点全都没有。一看徐庆进来，而且一看自己的兄弟要跑，他呀，嘿嘿，早就慌了。 那侯俊杰一想我往哪儿跑啊，往前面跑不了，好几个人在那儿堵着呢。回头这么一看，瞧见那后窗户了，啪这么一蹬椅子，蹭冲这后窗户这就过来了，啪这一脚把后窗户就给踹开了，紧跟着往外这么一窜，就听见哎呦扑通的一声。怎么回事？他趴下了，后窗户这儿有人等着他呢。谁呀？胡烈跟那个史云。嘿嘿，不是都把兵器抄起来了吗？胡烈这么一看呢，哎，别看这个儿不小，看起来就他本事差点。所以胡烈过来这么一拽史云，这位大哥您跟着我走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史云跟着他出来了。胡烈早就算计到了，就我们这两位山寨王那个本事我都清楚啊，肯定不是这几位的对手，实在没辙，前门走不了，肯定他们得从这后窗户往外跳。拉着史云在后窗户这儿等着了，史云手里攥着刀，这胡烈啊就抓了这么两把沙土在这儿这么一蹲，这侯俊杰一踹这窗户，刚要往外这么一窜，噗，这一把沙土就染过来了，把眼睛就给迷了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随着史云啪这一刀背就打在他身上了，紧跟着过来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，拿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到团体就给捆起来了。屋子里边那冯天相一听后窗户那个哎呦扑通，就知道兄弟糟了，自己脚步这么一乱。这个时候徐庆往前这么一近身，上边刀这么一晃，下边一扫堂腿，扑通的一声，冯天相也趴下来。徐庆赶快上前用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，把刀往旁边这么一放，拿出绳子来，四马倒团体把他也给捆起来了。紧跟着徐庆喊了这么一句，进来吧几位，这儿都捆上了。如芳、芷花、龙涛、姚猛四个人这才从外边进来。哎，这时候就听见窗户外边那有人高声呼喊，外边还捆着一个呢。芷花吩咐一声提了进来。要说这愣使是真够愣了，夸嚓这一下把那窗户呀全都给凿了，就把这位侯天俊花面狼从窗户外边汪叽就给扔进来了。紧跟着史云跟胡烈两个人也从后窗户这儿窜进来了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胡烈来到卢芳、徐庆的面前，往地下这么一跪，请问大老爷、三老爷，这山上的喽啰兵你们是怎么发落呀？我问一问您，到底是饶恕不饶恕他们呢？要是饶恕呢，饶恕你就放他们一生活路，如果说不饶恕的话，我有办法把他们召集过来，咱们是斩尽杀绝。芷花没等卢芳说话呢，他先答言了，哎，你还不知道你家大老爷是什么性格吗？啊，赶快的把他们召集过来，我有话讲。是，眼瞅这胡烈抄起锣来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一阵锣响，众喽啰兵呼呼啦啦的来到了庭前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， 不住我真心里藏着几千万里， 远一点就远一点， 每一天等每一天，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， 涛沛浪走奔腾不息，丝路传奇， 看一点多看一点， 远一点再远一点， 天心潮澎湃的帆， 家乘风破浪的船， 去天之涯，海之南，梦的彼岸，幸福又覆灭， 见过海与船， 无限海边， 天色上我们， 我

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普遍消费观。做个头发560不贵，买件衣服2000不贵，买个苹果手机7200也不贵。但是衣服再潮，手机再前卫，首饰戴的再高档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才是最贵的，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医生告诉患者，吃降压药，吃降糖药，打胰岛素，基本上人们都会相信并坚持，并认真的坚持。对此，养生专家告诉我们，排一辈子的毒，调养一辈子的身体，持续一辈子的锻炼，却有很多人很难坚持。这就是为什么亚健康和疾病的人却越来越多了。 是的，现在社会上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哈，80年代吃饱，90年代吃好，进入新世纪啊要吃出健康和长寿。健康呢对于大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，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呢？锻炼当然是一方面啊，但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从食物上摄取能量，从一日三餐吃出健康。 那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到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这就是海参。说到海参，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在很多高档酒楼里面，它可是压轴的好菜，而现如今它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人家。那今天为您带来的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呢，所富含的营养非常丰富，除了16种的氨基酸之外，还有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，关键是我们全家老少都能吃。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啊，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与鲜芋仙海参的福天进补活动，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到岸价直供，每盒呢不需要1999，只要单盒裸价699块钱，而且啊是订购3盒就会多送您一盒，划到每盒只要524块钱，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的赠送。 对，吃海参呢再也不贵了，一头连15块钱都不到，而且送的夏凉被也是应时应景的。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同样要注意保暖，2米乘以2米3规格的夏凉被啊，亲肤柔软又舒服，还能清洗，省心又省力。之前的享购会员价格是298元，今天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不花钱，免费送给您。但是本次海参的福天进补活动备货非常有限，所以按照拨打电话顺序来进行发货。需要海参在此时加强营养的，需要海参来礼尚往来的，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档活动。因为毕竟啊，今天的优惠花到15块钱都不到呢。我们的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判断海参好不好，主要呢是看是不是野生的，是什么样的等级的啊。野生的呢都是来自于精华，一级品当然是根据海参的营养成分，还有它的泡发率和含盐量来做划分的。 而现鲜的海参呢就是这样的品质。现在福天进补周的活动啊，价格非常给力，一盒只要699块钱，而且还要再送您焖烧泡发杯一只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活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看到线上有一位72岁的王叔叔是给自己买的，说10几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，自己退休工资花得起，好身体却是千金难求的。 对的啊，人呐、就是要越活越明白。我之前呢看到过一段话，说一个人呢怎么样才能算是见过世面呢？我觉得和钱多钱少关系不大啊，会讲究，能将就，住得了5星级酒店，也能睡得了帐篷，能踩着高跟鞋穿行于都市的繁华当中，也能够背着几公斤的相机漫步全世界，吃得了青菜萝卜，也可以吃山珍海味。而今天呢，花上2097块钱，就能够让您吃上1年的海参佳肴，每一头划算下来还不到15块钱。朋友们，请记好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最后半分钟的时间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福天进补鲜芋仙的地中海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到岸直供价格699元一盒，订购3盒就多送您一盒，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。好了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欢迎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 鲜果拌定心里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五集， 田妈领着月圆回来，急急地敲门。大贵开了门，正要责怪老婆，却见她篮子里空着，忙问出什么事了。田妈二话没说，牵着月圆进了门。月圆也不敢看见陈静，绕过正屋，从二进天井躲到自己闺房去了。田妈去了客堂，见老爷正同陈静叙话。这李老先生也见田妈神色不对，便问 田妈怎么这样慌张。 老爷您随我来，我有话说。 李老先生去了里头的天井，听田妈把客栈前的告示说了，顿时觉得五雷轰顶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位魏大人极力推荐的人，竟然会是行贿考官又杀人的恶人。田妈见老爷惊恐万状，便说 您先装作没事似的稳住他，我悄悄去报个官。 田妈说着就要出门，他才走到门口，李老先生摇摇手叫他回来。月圆躲在闺房，听到外头爹在悄悄说话，便趴在窗格里偷看。李老先生在天井里来回走了半天，说 田妈慢着，让我想一想。 李老先生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啊，这既然陈静是凶犯，就得一律捉拿，缴顺天府审办。那么昨晚为何有人要追杀他呢？追杀他的那些人为何又鬼鬼祟祟？田妈却在旁边说 那快活林可是贴了告示，上头还有他的画像啊，听说住在那里的举人全都要捉到官府里去问话。 李老先生知道别慌，他自有主张。回到课堂，李老先生问 贤侄，你可认识一个叫李锦的河南举人？ 认识呀，前辈也认得李锦。 你知道这会儿他在哪儿吗？ 他同我一块儿住在快活林客栈。 昨天他被人杀了。 什么？ 陈静惊得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。 怎么会呢？ 别装蒜了，是你杀的。 田妈，这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可不能乱说呀。 我乱说？你出门看看去，到处张贴着捉你的告示呢。 李锦家贫，住不起客栈，店家要赶他出去，是我帮他付了房钱。我和他虽是萍水相逢，却是意气相投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呢？ 你可曾向考官送了银子？ 哎呀，这等龌龊之事我怎么会做呢？我要是这种人，去年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。 好吧，这里不是官府大堂，我问也没用。我念你是山西老乡，不忍报官，你走吧，好自为之。 陈静朝李老先生深深鞠了一躬，说 小侄告辞，待小侄洗清冤枉之后再到府上致谢。 陈静才要出门，李老先生突然喊住了他：“ 妈，敢问贤侄，你这一去是逃往山西老家呢，还是向官府投案去？”“ 我径直去顺天府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没什么说不清的道理。”“ 贤侄，如果人是你杀的，你出了这个门，是逃命还是投案我不管，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你就不要出门。” 田妈急了喊：“ 老爷！” 大贵手里拿着个木棍子，也在旁边喊着：“ 老爷，万万不可留他呀，苍天在上，人真不是我杀的，可我还是要去顺天府，只有官府才能还我个清白之身。”“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你这一去，今年科考只怕是考不成了，哪怕是不构成冤狱，也会拖你个一年半载。” 陈静虽然惊惧，但也想得简单，无非是去官府说个明白。听李老先生这么一说，倒也急了：“ 前辈请赐教，我该如何行事？”“ 我也想不出什么法子，我是在想，天下哪有这种巧事，你碰巧通宵未归，那李举人就被杀了，你又说不知道要杀你的是什么人。” 陈静只是低头叹息，不知从何说起。“ 哎，我也是活该出事儿啊，我在快活林听了不该听的，躲了出去，不曾想在白云观又听了不该听的。前辈您想想，我听到了这些话，他们能不要我的脑袋吗？我昨夜不敢食言相告，是不想连累您呐。这种事情谁知道了，哎，都是祸害。”“ 那李举人怎么会被杀了呢？”“ 我猜想杀李锦的人可能正是要杀我的人。李锦天天叫嚷着要去告发科场贿赂，我劝都劝不住，必然引祸上身。昨夜追杀我的人事先并不知道我是谁，正好我夜里逃命未归，他们自然就猜到我身上了。他们杀了李锦，正好嫁祸于我。” 索尼同鳌拜急忙去宫里见皇上，索尼却在路上埋怨：“ 鳌拜大人，我想这事儿本不该惊动皇上的。”“ 索尼大人，举人杀举人，又事关科场贿赂，不上奏皇上，过后怪罪下来，我们谁也吃不起这个罪吧。” 两个人一路说着，战战兢兢进了乾清宫。原来折子早十万火急地递进去了，皇上马上就宣了索尼跟鳌拜觐见。皇上果然很生气，说：“ 凶犯都没捉到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就把这事儿同科场贿赂连在一起，告示满街张贴，你们也太愚蠢了吧。”“ 同被杀举人李锦住在一家店里的举人们说，李锦成日说要去告发贿赂考官的人，正是李锦被杀那晚，举人陈静外逃，大家都说陈静家里富有，拿了很多银子通关节。”“ 银子送给谁了？是你索尼，还是你鳌拜？去年秋尾南北都出了科场案，弄得朝廷很没脸面。如今满天下人都在说今年春闻贿赂最盛，朕令你们去查，没查出半个人影。如今出了凶案，你们见风就是雨，穿凿附会，推波助澜。你们嫌百姓骂朝廷骂的还不够是不是？居然不分青红皂白抓了那么多举人。”“ 人是顺天府抓的，向禀道倒是问过微臣，臣糊涂了，请皇上治罪。”“ 先记着吧，等事情清楚了一块算账。”“ 臣亦有罪。”“ 索尼，朕没说你有功，朕令你们赶快把关起来的举人们都放，不能误了他们的考试，还要好好安抚他们，朝廷不能失去了天下读书人的心。快把街头捉拿的那个山西举人的告示都撕下来，再派人去私下查访，暗中密捕。”“ 臣遵旨。”“ 记住，我要活的。那个举人叫什么来着？”“ 陈静。”“ 记住， 谁私自杀了陈静，谁必是受了贿赂。 臣明白了。 出了乾清宫，鳌拜悄声地问 索尼大人，皇上为何说谁私自杀了陈静，谁就是受了贿赂？ 你不是在皇上面前说明白了吗？皇上即是圣明，知道陈静倘若同贿赂有关，他必是知情人呐。有人就不想留下这个活口。 鳌拜这才点点头，恍然大悟的样子。寒风裹着雪花在空中飞舞，高士奇走在街上，双手拢进袖子里。他进了家店铺，里头摆着各色的铁铜器具。他看中了一个精致的铜手炉，拿在手里反复的把玩。店家招呼说： 这位公子，这可是名店名匠的货，您可真有眼力。 多少钱？ 200文。 200文？太贵了吧。 哎，公子您看货呀。 买下了。 公子您等着，我这儿就有现成的炭火，正烧得红红的，我这就给您伺候上。 高士奇出了店铺，手里抱着手炉，头昂得高高的。路人见了，却在旁悄悄地说： 年纪轻轻的玩什么手炉呀，土老帽。 嘿嘿，这有钱人家的公子弱不禁风。 高士奇并没有听清别人说什么，只倒是羡慕他的铜手炉越发得意的样子。没多会儿，高士奇又走进了裁缝铺，选了些衣料制行头。师傅见他要的竟是上等料子，便非常的殷勤。高士奇摊开双手，由着裁缝给他量尺寸，嘴里还不停地吩咐人： 师傅，这衣服得拜托您好好的做，可别让人家瞧了笑话。 公子看您说哪儿去了，我这是几百年的老店，您又不是没听说过。 高士奇却说了句真话。 我还真没听说过。 上我这儿做衣服的都是大户人家，公子您就别逗了。 师父您就别奉承了，本公子还是头回办制这么好的衣服，我呀前几日还是个穷光蛋。 公子感情也是进京赶考来的，一看您就是富贵之相。 您这话倒是不假。 俗话说得好啊，十年寒窗毫不凄凉，一日高中人中龙凤。 感谢师父吉言，那就麻烦您赶紧做，我这几日就要穿呢。 好。 师父答应熬几个通宵也得把这状元郎的衣服给做出来。高士奇知道自己这辈子早与状元无缘了，听得心里仍是舒服极了。高士奇出了裁缝铺，忽见前头有官差押着些人过来，他猛然看见张谦也在里头，忙躲进了胡同拐角里。原来张谦和那些住在快活林的举人们都被绑到了顺天府问话，如今奉了圣谕又把他们放了。高士奇前几天说自己马上要索愿，如今却仍在街上逛着，怕张谦看见面子上不好过，他还得过几天才进贡院去。那天在张谦面前说的那么要紧，原来是哄人的。高士奇望着张谦他们过去了，才从胡同里头出来。走不多远，见几个衙役正撕下墙上的告示，那告示正是捉拿陈静的案子。高士奇也听说了，他想不到陈静会做出这等事儿来。那天夜里，高士奇收了张谦的银子，听到外头有人，好像就是陈静。他正为这事儿放心不下，后来听说陈静杀人了，他心里倒轻松些了。可怜大顺呐，小小年纪，自从少爷丢了，成天只是在店里哭泣，又听说少爷杀了人，更是怕得要命。 张骞说啥也不相信陈静会身染命案，只是觉得陈静也丢得太离谱了，他便哄着大顺，知道你家少爷迟早是要回来的。怎料没过两天，住在快活林的举人们都被官府捉了去，好在陈静在店里放了银子，店家才没有赶大顺走人。张骞回到快活林，头桩事便是去找大顺。御前侍卫索额图和明珠领着几个人，都是百姓装束，没事似的在胡同里转悠。到了李祖旺家附近，叫人找来地保问话。索额图问， 有朝廷侵犯，很可能就藏在你们这块，你要多长几双眼睛，谁家来了客人，多大年龄，是男是女，何方人士，都暗自记下来，速速报官。 小的记住了。 大贵从外头回来，看见有人正在胡同里同地保说话，也并没在意。他有要紧事赶回去报信儿，进门就说， 老爷，怪事儿了。 什么怪事儿？ 街上捉拿陈举人的告示都撕掉了。 真的？ 我亲眼看见的。 莫不是抓到真凶了？ 一定是抓着真凶了。乾坤朗朗，岂能黑白颠倒？ 真的如此，那就是万幸了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马上回快活林去。前辈，您可是我的恩人呐。 贤侄千万不要这样说，老夫敬候您高中皇榜。 月圆舍不得陈静走，娇滴滴地说， 陈大哥，你说走就走啊？ 月圆，陈大哥功名要紧，我们就不留他了。 外头明珠同索额图一块到李家门口了，俩人边走边说着陈静的案子。索额图说， 我觉着奇怪，外头流言四起，说连头甲进士及第都卖掉，可我们细细查访，怎么连个影都摸不清。去年秋闱之后杀了那么多人，谁还敢送银子收银子？莫不是有人造谣吧？ 我不这么看，我预料春闱一旦出事，血流成河，无风不起浪，这话呀错不了的。 我倒有个预感，若真有事儿，抓到那个陈静就真相大白了。 陈静啊，此生不得安宁了。 明珠兄此话怎讲啊？ 我暗访过陈静的朋友，他应该不是杀人犯，他要是真杀了人就得掉脑袋，倒也干脆。他冤就冤在哪怕是没杀人也没好果子吃。 索某仍是不明白。 你想想，陈静如果没杀人，干嘛人影都不见了呢？八成呀是有人想杀他，躲起来了。 您猜想陈静兴许知道？ 要是他知道，案子呀迟早会从他那里出来。一旦他道出实情，天下读书人谢他，这国朝官场就容不得他了。 索某听了越发糊涂了。 真相大白，很多人就得掉脑袋，官场人脉复杂，一个脑袋连着十个八个脑袋，咱皇上呀总不能把那么多脑袋都搬下来吧。那陈静啊，哪怕就是中了进士，他在官场也寸步难行了。 有道理，这个陈静啊真是倒霉。 说话间，明珠忽然驻足而立，四顾恍惚。 索兄，你闻到了吗？一股奇香。 嗯，是啊，真香哎，好像是梅花。 的确是梅花，好像，哎，好像是那边飘过来的，看看去。 到了李家门前，明珠抬头看看，几只冬梅探出墙外。 哎，就是这家，进去看看。 好，我来敲门。 李老先生正要开门送走陈静，听到外面有人，立马警觉起来，隔着门问， 谁呀？ 过路的。 李老先生听说是过路人，就越发奇怪了， 使了眼色叫陈庆进屋去，然后问 有事吗？ 哦，没事，我们在外头瞧着您家的梅花呀，开得好生漂亮，想进来看看，成吗？ 李老先生回头见陈静已进屋去了，便说 啊，成成成，请进吧。 说罢开了门，拱手迎客。索图同明珠客气地说了声打扰，进门来了。李老先生瞟见外头还站着几个人，这心里咯噔一下，却只做没看见。 哦，实在冒昧，在下就喜欢梅花。 不妨不妨，先生是个雅人呐。 明珠回头打量着李家宅院，见正屋门首挂着明代嘉靖皇帝所赐世代功勋的匾， 原来是个世家，失敬失敬。 陈静跑进课堂，趴在窗格上往外一看，见着了索额图，这脸儿都吓白了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，只隐约猜着这皇上身边的侍卫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在这儿来呢。这个时候月圆过来了，陈静悄悄向他招手，低声说 月圆妹妹，他们可能是坏人，不要让他们进屋里来。 嗯， 月圆点点头出门去了。 俺们二位是 生意人？生意人？ 哦，生意人啊，发财发财。 北京城里啊，梅花我倒见得不少，只是像先生家如此清香的实在难得呀。 这棵梅树还是先明永乐皇上赏赐给我祖上的，200多年了。 难怪如此神奇，墙角数枝梅，岭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 先生好风雅呀。 索额图并没有此等雅兴，只是说 您这宅子应该是有些来历啊，可容在下进去看看吗？ 李老先生正在为难，月圆抱着个青花瓷瓶出来，堵住了索额图，却朝爹喊 爹，您帮我折些梅花插瓶来。 这孩子这么好的梅花哪舍得折呀。 爹，您昨日不是答应了吗？说话不算数。 李老先生心想，昨天哪儿答应他折梅花去了。他知道女儿精得很，立马猜着他是在玩鬼把戏，便说 你不见爹这有客人吗？ 月圆朝索额图歪头一笑说 大哥，我够不着，您帮我折行吗？ 索额图不知如何是好，望着明珠讨主意。李老先生正好不想让两位生人进屋，便说 好吧，两位客人也喜欢梅花，不如多折些，您二位也带些走。 这个使不得。 大哥，我求您了，您不要，我的也没了，求您帮我折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，